咸的酱渣的玻璃的荒唐的 Non-stop 路走过的回头摸不到脉络哦，过没过的放心不会再错过哦，说没说的就算没什么了得哦，我不是我那又算什么独特 Catch me thinking about me just on your way 怎么就是考虑不到我是否很累好像我的世界怎么运行我不会了非要手把手的教我可以免学费往向前走向后走向跟着雷达走谁有种呢我不懂的电话问周董聊不拢也别猴在的手我只是找个对手 张永新从泰和麦田启动团体成员 solo 计划开始，除了不断地推出一些音乐作品，更加是在创作的道路上越加的显露锋芒了。而之前呢，也是跟沈梦辰带来了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叫做《超想见你》，然后又正式地推出了他的第五首单曲，也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自作自受》。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赵薇《微小的部分》。

偏执而为离弃。 蔡琴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应该有很深的蔡琴的标签了，但是这首歌并不是她的原唱。你最熟悉的版本可能有凤飞飞或者是邓丽君的，当然他们俩也不是原唱。继续来听原野带来的歌，叫做《那一个》。这首歌的字里行间啊，都在讲述着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经常独自去无敌，摊开手心触摸凝下的雨，闭上眼睛微笑着静静听，你说甜蜜是微妙的感应。在想和心之间的距离，相互吸引却又无法靠近，也许永远是很长的空隙。你淡淡说永远的是回忆，时间的言语都不会说，你总是说一定要相信能找到那一个，不用说太多，能听懂你的一个就够了。只有你一个。

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口水沟，我也找回摇着走。心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爱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 阿牛，我是你的小小狗。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一个温暖的，然后一个很贴心的男人，而且这首歌是很深入女人心的。后来我才知道啊，能这么了解女人的当然只有女人，所以这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狗的词呢是来自阿牛的太太。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 SHE 演唱的离开地球表面。 丢掉大脑，当你丢烦恼，从撒大，从傻笑，从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就像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能不能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恨得多，爱得少，爱得少。 出道的第十六年，所以总不按常理出牌，然后颠覆想象的他们呢就推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叫做女野。 专辑收录了十首歌，全部都是五月天16年来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而更特别的是呢，这十首歌分别找来了全亚洲华语歌坛各占一席之地的女歌手来演唱。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陶喆《就是爱你》。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九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

这件事情。 坦白讲，我特别烦一种人，就是他又见到你就要去跟你催婚催生。人家的事情干你什么事儿啊？再熟悉也是陌生人，没有界限感的人是很糟糕的。最烦那些为你好为你好为你好的人，自己过得不如意就不要祸害别人了。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应该告诉他，把你的日子过好，少来烦我。 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被人冷遇的这种情况吧。如果你活得有滋有味，就一定会气死一堆不喜欢你的人。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快乐，就是对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份礼赞。回报那些冷遇你的人的最好方式，就是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你自己的人生，勇敢的做你自己。那句话怎么说的？你若美好，必是晴天。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

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蔡健雅演唱的《陌生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把陌生人当情人，掏心掏肺的说很多的知心的话，或者呢会把他设想为一个很真诚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呢也会非常诚恳的去表达。可是我们身边的熟人亲人，我们往往用最粗暴的方式，好像对待仇人一样，我们真的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春风秋雨，白天黑夜匆匆过，谁说我不在乎，谁梦到我的梦，万家灯火万水千山都走遍，

这样疯掉。哦哦 ，My girl，My girl， 你就是我要的心跳，没有你我就要死掉。哦哦。